民消费并及时举报违规非法露天烧烤行为，也希望经营者树立环保意识，积极转变经营方式，为环境治理做出自己的贡献。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9号星期一，农历5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昨天前半夜，本市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截至昨天23点，西北地区降雨量是2毫米，东北地区1.1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怀柔、雁栖、西栅子36.5毫米。延庆局地出现了6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今天早晨有轻雾，局地最低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开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今明两天本市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富士路西向东方向定慧桥行驶缓慢，莲市东路西向东莲芳东桥到青塔桥车多，莲花池西路以及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方向也是行驶不畅。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集中，万泉河路北向南苏州桥车多，广渠路东向西方向高碑店路段行驶不畅，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 京华一前尘，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因为其中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和魅力。今年3月，一本叫《京华一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独特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京华一前尘》。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目前有7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近一项申遗成功的是哪 ？A. 天坛 ，B.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C. 大运河。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陆欣先生，带您一起《京华一前尘》，说说老北京的那些有趣的事儿。那么刚才这道题呢，也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北京现在有7项世界文化遗址，最近一项申请成功的是什么？是天坛？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还是大运河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家具馆将展出2000件明清家具，位于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南大库 经历修缮之后将变身为明清家具馆，目前正在布展当中。之前藏在故宫库房中的2000多件明清家具将在这里得以展示，大部分展品都是第一次公开展出。家具馆共分为3期，将陆续布展开放。最先开放的一期展厅展示的都是清代家具，并按照主题进行场景设计，结合多媒体技术和灯光打造不同的文化空间。据了解，家具馆预计在本月完成布展，具体开放时间待定。此外，位于海淀北部的故宫北院区拆迁、市政建设等工作已基本结束，有望10月开工。拍卖方面，西泠印社2018年春季拍卖会7号在杭州开拍，这次春拍为期3天，一共推出了5000多件拍品，涉及古代和近现代书画、中外名人手迹、现当代油画等多个门类。其中现当代油画雕塑专场上，徐悲鸿、杨仲子全家福以1900万元人民币成交。这幅画是徐悲鸿为好友著名音乐教育家杨仲子创作的。而西泠印社部分社员作品专场中，黄宾虹的蜀游峨眉山水12图则以2300万元人民币成交。作品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淡墨一染而过，借景抒情，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逸品格调。另外，在中国书画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中，齐白石的《百卉争妍策》以3200万元成交。这幅画曾作为杭州 G20 峰会主会场的陈设作品。这十幅作品的构图高度简洁，只呈现画家最想要的东西，一枝花、几片叶、几条藤等等，没有任何的多余之物。在《百卉争妍策》中，白石老人画笔略道而意态已具，气韵生动，意趣横生。如果您对古埃及文化感兴趣，可以关注由辽宁省博物馆、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尼罗河的馈赠古埃及文物特展。这个展览上周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狮身人面像、王灵书、赛克和麦特女神像等难得一见的230多件古埃及珍贵文物展出。展览中展出的埃及珍宝时代跨度自古埃及前王朝时期至罗马时期近4000多年。展览分为多彩生活、诸神之乡、永恒世界3个单元，生动展示了埃及古文明的缩影，解读了古埃及独特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丧葬文化和辉煌的艺术成就。目光转向阿联酋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达芬奇的杰作《救世主》将于9月18号在阿布扎比的卢浮宫展出。这幅作品是达芬奇仅存不到20幅画作之一。2017年，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购入此画，它将成为由文化机构收藏的最后一幅达芬奇的作品。《救世主》创作于公元1500年前后，是一幅面板油画，画中耶稣面向观者，身着青金色与深红色的长袍，左手握着一颗水晶球，而右手高举象征祝福的手势。它被认为是与蒙娜丽莎同时期的作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甜品制作师通常费尽心思把甜品做得好看，英国31岁的丘吉尔却不走寻常路，做出了堪称世界上最令人作呕的甜品，让甜品看上去像完全不能吃的东西，比如盛放着烟蒂的烟灰缸、发霉的水果。还有一款甜品模仿的是厨房里常见的洗碗海绵，海绵其实是一块黄色蛋糕，海绵上那层深绿色的百洁布是密密的一层薄薄荷碎，那么洗洁精的泡沫其实是奶泡。按照这位甜品师的说法，这些另类甜品也是相当的受欢迎。禁止电子烟的旅游目的地又多了5个国家，他们分别是印度、菲律宾、黎巴嫩、柬埔寨和越南。前往这几个国家旅行的人如果违反规定，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是坐牢的处罚。据报道，这份禁电子烟名单上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埃及、泰国、巴西、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日本和中国香港，有的是全面禁止，有的是部分区域禁止或者有条件禁止。比如在印度的有些地方，违反规定可能坐牢3年。一些人用电子烟作为传统卷烟的替代品，但是电子烟对于减少吸烟危害的作用还没有定论。一 1000万元人民币买下一座小镇，这事儿在英国不是不可能。在英国威尔士地区，一座名为阿伯莱文尼的小镇正挂牌125万英镑待售，约合1099万元人民币。据报道，这个小镇原先是为在附近采矿的矿工而建的，一共有16栋楼，现阶段都已出租。小镇附近的矿场2003年关闭了，但是有一个采石场仍在运营。小镇毗邻德菲森林和卡德伊德里斯山脉，距离集镇大约11公里，离几处海滩不远。其实这座小镇2016年就挂牌出售，当时要价150万英镑，约合1300万人民币，只是当时也无人问津。都知道和人交流有助于释放压力，增进情感，那么什么样的交流方式更好呢？长时间深入的实质性对话，还是简短的闲聊呢？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实质性对话多的人幸福感更强，而闲聊无关幸福感。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实质性对话指双方交换真实有意义的信息，可以涉及各种主题，例如政治、人际关系和天气，而不是细枝末节的琐事。而闲聊是指双方聊完后对对方的了解毫无增加。不过闲聊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能为实质性对话奠定基础。经常穿西装打领带的男性上班族请注意了，德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系领带可能影响脑供血，进而影响工作表现。研究人员招募30名年轻男性，扫描他们的脑血流情况时，扫描发现研究对象中有一半系领带。结果那么扫描显示，和没有系领带的人相比，系领带者脑血流量减少了 7.5%， 而他大脑的功能也会显著降低。研究人员说，虽然由系领带导致的脑供血减少没有引发明显的不适症状，但足以影响大脑认知的功能。那么研究人员建议，为了有更好的工作表现，不妨学学美国硅谷精英们的运动休闲式着装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今天开始，本市限行尾号进行轮换，周一到周五，机动车限行尾号分别是3和8、4和9、5和0、1和6、2和7。另外，本周中小学将陆续放暑假，预计旅游和探亲将迎来小高峰。机场、火车站、客运场站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仍然较大，短途游、郊区游流量增多。前往怀柔、密云、承德景区的京承高速，前往昌平、延庆、怀来的京藏高速，以及前往秦皇岛、北戴河、绥中的京哈高速，都会出现潮汐式的出行高峰。最近出去旅行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天气变化。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风险提示，随着暑期来临，我国各地乃至整个北半球都进入雨季。雨季天气变化莫测，容易造成道路湿滑，引发各类交通事故。且雨季属于泥石流、山体滑坡、洪灾、雷电等灾害高发期。另外，雨季天气潮热，蚊虫滋生，食物容易过期发霉，要警惕疫情和食物中毒。出游前要详细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状况和道路交通状况，做好防暑、防雷、防雨的准备，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外出旅游。2018高考结束后，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一些高校录取通知书也开始发放了。最近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众号发布消息，提醒考生一定要注意甄别录取通知书的真伪。据介绍，录取通知书中一般包括通知书、入学须知、资助政策简介、学校简介等，有的学校还配有银行卡。考生要注意，拿到通知书当场打开，根据清单详细检查里面的物件，以防漏领。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录取通知书里提供的电话来咨询。进入七月，高温天持续，给大家介绍几个室内的展览，既能避开酷暑天，也能开阔视野。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瓷器精品展日前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9月9号。展览展出了来自四川遂宁博物馆的100件宋代瓷器，包括一级文物19件。展品种类丰富，器型多样，涵盖了龙泉窑、景德镇窑、慈峰窑、广元窑、定窑等多个窑口。 昨天开始，韩国风景园林图片展也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亮相，展期持续到9月2号。展览通过100多幅韩国园林图片，系统展示韩国宫殿园林、王陵、私家园林、别墅园林、书院园林、寺院园林等园林景观情类型，为园林爱好者提供了一次中韩两国园林文化交流互鉴的机会。另外，陈耀元先生纪念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展览将持续到7月14号。陈耀元是广东香山人，旅美华侨，青年时代即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宣传筹饷，参加讨袁护法、北伐抗战等等，贡献良多。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在过去的一周，经过了几番激战，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已经是全部产生。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锁定了四个席位，将展开半决赛的角逐。世界杯的争夺真正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今年的世界杯确实是出了很多的冷门，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准确所有比赛的胜负。这时候，人们总会想起一只章鱼。2010年世界杯，一只以预测比赛胜负而著名的章鱼保罗横空出世了。小组赛，他不但正确地预测了德国队对阵澳大利亚和加纳的胜利，甚至还出人意料地预测到了德国会输给塞尔维亚。章鱼保罗的这个触手啊，仿佛就有心灵感应和预言能力啊，赢得了全世界人的关注。在随后的比赛中，保罗没有表现出对出生地的忠诚，他准确地预言了德国将在16强战中击败英格兰。紧接着，德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淘汰了阿根廷，章鱼保罗再一次取得了预言成功。决定章鱼保罗在占卜界地位的时刻出现在了半决赛当中。这一次，德国与西班牙是针锋相对，在一番痛苦的挣扎过后，他最终选择了西班牙队。而且西班牙确实是胜利了，再一次证明了章鱼保罗的预言正确，让他的名声更大了。在决赛到来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犹豫，直奔装有西班牙国旗的盒子，而事实证明他再次是对的。这一刻，他在世界杯历史上的英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证。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讲，如果随机选择，人们能够正确预测对全部八场比赛的概率是256分之一。在马德里，当西班牙球迷们庆祝2010年国家第一次世界杯冠军时，他们用带有章鱼图案的条幅来庆祝他们的胜利。而球队载誉而归的时候，打进决胜球的伊涅斯塔也拿着章鱼保罗的玩偶，也被人们看在眼里。不幸的是，也许是世界杯的预测消耗了章鱼保罗太多的能量，2010年的10月26号，章鱼保罗就因为自然原因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了。当然了，和许多著名的人物一样，在离世之后，预测大师保罗也受到了世人的尊敬。奥布豪森海洋生物中心为他建造了一座供人缅怀的纪念碑，是一个大的有点吓人的大章鱼，坐在了一个大大的足球上面。在足球里面还有一个装着他骨灰的金色骨灰瓮，可以说是非常有趣了。好了，再为您预告一下半决赛的赛程。今天和明天晚上都是没有比赛的，经过一番激战之后，晋级的几支球队确实是需要休整一番。在7月11号的凌晨2点钟，法国和比利时就将展开厮杀，而在7月12号的凌晨2点钟是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较量，到底谁能拿到进入决赛的门票，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是这样，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精华一前尘，北京的往昔时光，风物人情总是引人回味，因为其中有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和魅力。今年三月份，一本叫《京华忆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对北京有着怎样独特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京华忆前尘》。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目前有七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近一项申遗成功的是哪？A. 天坛 B.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C. 大运河。 今天我们继续京华忆前尘。那么我们北京最近一项申遗成功的这个遗址是哪里呢？是天坛、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还是大运河？三选一。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几十年来北京城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问题如果让老北京人来回答，答案肯定是千差万别，感慨良多。从一句见面打招呼的话，到一条胡同街道，甚至最日常的生活设施厕所，都随着城市的发展潜移默化的变化着。今年三月份，一本名叫《京华忆前尘》的散文集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陆欣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老北京。他眼中有哪些老北京的礼数规矩是至今仍然该保留的？北京的变迁中又能品出怎样的文化韵味呢？今天我们再次和您《京华忆前尘》，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京华忆前尘》一书的作者陆欣。陆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是第三次邀请陆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块儿京华忆前尘了。也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喜欢您，所以我们请您再一次来跟大家聊一聊，让大家也能够跟您一起来回味一下哈老北京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前两次节目我们聊过北京这座城市的特点，北京话、北京的公园等等。那么很多朋友对北京人的语言就很感兴趣。我最近还看到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方言中啊有地域史，就像是一部地方志。今天我们还是从北京话说起，这里头有礼数有规矩。就从打招呼来看，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就特别爱说吃了吗您，而且还未必是在饭点就这么说哈。所以陆老师为什么就北京人就见面喜欢用吃了吗您这样的话来跟大家互相问候打招呼呢？ 北京人见面是有一个非常沿袭已久的习惯，就是吃了吗您。 嗯， 这吃了吗您在说的时候啊，未必就是在你饭点的时候说，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在差不多11点左右的时候见面，哎，对方就问吃了吗您，或者下午呢5点来钟时候他又问吃了吗您，有时候8点钟呢见面又问吃了吗您。所以外地人有一阵子他就特别不理解北京人，他说北京人干嘛那么爱吃饭，他以前得吃多少顿饭，他们老吃啊，因为他们见面就问吃了吗您。 嗯， 其实北京这话应该说它有一个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还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在中国著名的古代文学名著《古诗十九首》里头有呢这么两句话，一句诗吧，叫做努力加餐饭。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两个人啊要分别了，分别说我对你的祝福，你要努力加餐饭，努力多吃饭。为什么要努力多吃饭呢？过去的人，别说过去，就是现在吧，你吃上一顿饭，吃上一顿饱饭，吃上一顿好饭容易吗？未必容易。比如说咱们今儿可能很高兴，哎，我今儿晚上有饭局，那是一件好事儿啊。我说我今儿晚上有饭，哎呦，我特别难过，我垂头丧气，不可能。我今儿晚上有饭局，我有饭辙了，这都是你觉得很高兴的事儿。说我饭碗给砸了，你肯定不高兴吗？ 嗯。 所以，吃饭其实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嗯。 那么北京人呢，他这个吃了没有？实际上呢，它也是对于安定的生活。你有安定生活，你才能吃上饭；你有更好生活，你才吃上好饭，吃上饱饭。幸福的安定生活的一种呢向往，是一种祝福。 嗯， 所以过去老文化人写信啊，在最后写一句的时候，咱们老文啊说什么祝你这个那个，老文写信，写俩字儿，加餐。加餐， 加餐， 嗯，不是减肥，加餐就是多吃，啊，但是如果说你再写的文化一点，就是像孙，就是更加文化了啊。但是咱们就不说这特文化了，因为特文化就有点你非得有那种古代文化的很深的底子了。 所以、叫 所以 像孙， 上孙，就是那个和尚的上啊、 哦， 孙应该是那个一个俩点一个十字吧，啊、 嗯， 应该是这个音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念得非常准 啊。 哦，也是吃饭的意思， 就是吃饭的意思， 嗯 啊， 所以说吃了吗？您这个其实他真的不是本意，可能一方面有问您是否吃了饭，但更多的他就是一种，就是刚才您说的 是一种。 对于您的这个生活安定的这样的一种问候哈， 是一种祝福， 您 是一种、 祝福、 问候、 对 祝福， 其实就是您最近过得好吗？ 对对对，都是这个意思。 对，有 再有呢，你比如说北京的规矩呢，你走在街面上呢，见着人了、朋友了、街坊了，就问一句，说这个，您走走啊，您溜溜啊，您哪儿去？走走溜溜哪儿去？并不需要你对方回答，你别认真说哟，你看我这出去买东西去，你干嘛还非得问我上哪儿去 啊、 哦？他没有这个，你一定要回答啊、哦，说我上美莱美了，说我上超市吧去，没，你不要回答，他就只不过、我问您上哪儿去，就是见了面得打个招呼吧，打个招呼怎么说呢？啊，您上哪儿去啊？走走走走 啊、 哦，就完了。这是一种啊礼节，是一种礼数。这个也是一种老北京人的一种做法，就是你不能见面不说话， 总得问候一下。 对，就你得问候人一下。 这个吃了吗？您是一句常用的问候话，但是您总不能每回都问这句 啊， 所以还有别的话的形式来问。 就不是说，反正你说您走走啊，您溜溜啊，您溜溜弯、哎，这意思。 所以这个。中国人说话这个含蓄委婉哈，这其实就是一种含蓄委婉的这个表达自己的 一 种方式哈。 而且北京人呢，就是还要求呢，你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让对方有面子。比如我小时候啊，我奶就说跟我说，我说的留人吃饭可不能直说，说的吃了再走吧，这不行，这对人特别就不礼貌。那不说吃了再走，那我怎么说？ 怎么表达 你的意思？我想说，哎，都做好了，咱们一块儿吧。 哦， 做好了，咱们一块儿吧。 咱们一块儿吧。哎，我也在这儿一起啊。 哎，就是咱们一块儿， 就不显得说，哎，那您留下来吃饭，人家不好意思说， 哎 呀，那就算了吧。 对对对，就是说， 咱一块儿，哎，人一想， 哎， 还行。 或者说呢，哎，别走啊，还没聊够呢。咱们还接着聊。 边吃边聊。 接着聊，你肯定你就得上饭桌了，就这时候。也就是说啊，你不要把这个饭字给人说出来。这是第一。第二，要让人家这个面上觉得好像我在这吃饭呢，我还是给你面子了。你知道吧，就是要让人家有那种面子上一定要下来。所以这个又牵扯到北京另外一个文化问题，就是北京特别讲面子。你跟北京人接触，你可不能让北京人感到没面子。他经济上吃点亏，亏俩钱什么，哎，这他能够忍受。你要让他这个面子上下不来，当时就能跟你急，恨得跟你玩命，你知道吧？啊，他就是吹牛，你也不能当时把他给戳破了。这个可能，但可能不少外地朋友都知道， 所以说，就好多事儿。就是要留下这个面子，不能直说，委婉的拐着弯的说， 要给他下台阶儿。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礼数，老北京还有哪些规矩啊？比如吃饭啊、喝茶有什么忌讳啊？旧书店怎么逛啊？等等。稍后我们继续跟陆老师接着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高中家长注意了，自主招生五大误区：一，参加自招都是尖子生。错，只要高考成绩在一本以上都可参加自招。二，参加自招必须有学科竞赛奖。错，除学科特长还有创新潜质和其他。更多信息了解请参加2018年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7月14日震撼开讲。讲座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腾

体现中国封建社会最高丧葬制度的皇家陵寝明十三陵。而在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至此，北京市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世界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北京最近一项申遗成功的是大运河。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北京城里最早名叫北京站的火车站并不在今天的东城区加湾胡同，那么最早的北京站在哪儿呢？ A 前门东侧， B 西直门， C 永定门。 哎，那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大运河是最近一处北京获得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哈。像合江啊、红十字啊、莲啊、渔阳啊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Leon 也答对了哈。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最早的这个北京站在哪儿啊？在前门东侧，在西直门还是在永定门呢？大家猜一猜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几十年来，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北京从一句见面打招呼的话到一条胡同街道，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北京的变迁中能品出怎样的文化韵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京华忆前尘一书的作者陆欣老师，跟我们一起京华忆前尘。Leon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说了，吃了吗您这句话好多年都没听到了。哎，他就感慨哈，北京已经不是以前的北京了。 是。 比如说还有一些话，什么苍孙呐、坚果，这可能北京人哈、特别能明白的一些。 对。 比如说苍孙是指这个年上了岁数的这个男性哈、老爷们儿是吧，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吃了吗，刚才这个陆老师说还有一个要跟大家来这个更正一下哈。 对，我先更正一下吧。加餐这是一个问候语，也就是说要多保重、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但是这个上孙就不是这个意思，上孙他是用在他也是吃，但是他是用在祭祀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要纠正一下啊。我刚才呢说的不对啊。 这个孙呢是左边是个夕阳的夕，右边是个食品的食、 是的 啊，和尚的上、上孙是这样的一个哈，他有专门的用法。 是。 陆老师特别的严谨哈、说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么网友小勺说了，说这礼数太多了，不觉得麻烦吗？感觉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啊，这个礼数太多呢，确实有点麻烦。但是我就从我自己的经验就来看呢，有些时候因为小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我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原来住在后边，前面还有一个院子，我的表姐住在前院。 嗯， 有一次呢，家里说你上那个外的合作社去买个酱油啊。我一出去呢，我一看我那表姐在她住在南方前面有廊子，她在廊子上呢不知道忙活什么呢。我一说一看她在忙活呢，我就叫我说姐啊，她大了。回来呢我一看她在廊上坐着呢。坐着我就想这怎么办呢，还得叫，我就叫她姐。回到家呢过一会儿呢，哎，又有事儿了。我又出去了一看她还坐着呢。那我说 还得打个招呼， 还得打招呼。我又想让姐 啊， 一会儿回来了，那他还在那儿坐着，哎呦，还得叫，又叫声姐。后来他就说：“你干嘛老叫我呀？”我心里话，谁让你老在那儿坐着呀？你要进屋我看不见你了，我不就不叫你了吗？就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办，我看不见他，我当然我就不叫他。当然老在那儿坐着，老在那儿坐就说：“我见你。”二回可能我就没看见你，我就直接过去了。 嗯， 就是 觉得不合适哈、 啊，就哎对，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按照小时候的规矩，就是说你见人得叫啊， 嗯 啊，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嗯、就是印象比较深的，比如北大教授很有名的周祖摩先生，周祖摩先生他是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会的会长， 嗯， 他跟我祖父呢在辅仁大学是同事， 嗯。 他的夫人是余淑仪，他夫人的父亲也非常有名，是余嘉熙老先生。余嘉熙曾经是这个解放前是最后的一代，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个科学院的院士啊，是一位目录学家老先生。 嗯、 我们有一次呢到福建去开会，啊，周先生和余夫人从远处过来，到了近处呢，周先生就跟夫人说的，哎，大哥，你这个啊，你赶紧招呼我啊， 嗯， 就看我爷爷，因为我陪着我爷爷呢， 嗯。 后来，于夫人就脸红，说的，刚才不是招呼了吗？啊，对，这周先生啊。忘了啊，说其实我们刚才吃完饭的时候啊，就已经 碰过面了， 已经碰过面，而且人家也打招呼了、嗯、也按照这个大哥这个窗户都打过招呼。这于周先生怎么说，周先生说，哎，我这不是怕失礼吗，怕失礼。 这不是礼多人不怪吗， 就这个，哎，所以说老辈人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嗯， 哎，你见着人你也打招呼啊，这、 嗯、 哎，所以呢我觉得北京人过去的上上下下啊，他都很讲一个礼数。你见了人你不能说板着个脸就过去。再有一个我就跟您说这个笑啊、 嗯、 我跟我的学生也说，我说千万不要吝惜你们的笑容。 嗯。 因为你在陌生的环境里头，你跟陌生的人打交道，你不管在哪儿， 嗯， 你可能不能马上融入到一个，但是你笑一笑， 嗯， 你一笑马上有亲切感或者有随和感、 嗯、 那么你很容易就会和人家就是说上话了。 嗯， 北京人很讨厌的一种样子就是整脸子。 嗯， 这是北京俗话了， 这谁都讨厌。 整脸子就是老是板着脸，你这就是谁也没得罪你，你干嘛老板着个脸，不、 嗯、 有一种叫做什么女孩子，这叫什么冷艳之美啊、 哦、 这您太冷艳了，说句老实话您就讨厌了，是不是？你这个没有意思，所以我说，你说这人生啊，你不要吝惜你的笑。 对，这个微笑是这个世界，全世界哈，沟通情感最好的手段之一了。 对对对、啊、当然，有人说，哎呀，老微笑容易长皱纹，那没办法，就是有皱纹，你最好你也是笑，是吧？ 你也是招人喜欢的， 招人喜欢啊， 是， 而且显得你很随和，显得你很谦逊，对吧、 嗯？ 是这样。 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 是，所以呢。我就在想，比如我昨天晚上也是出去吃个饭嘛，家里不想做了，我就看这个孩子们呢，那就是你大人吃完了， 嗯、 这个小孩儿噔噔在这个饭店里的就来回跑吧， 嗯， 又是推又是跑，又是叫又是闹， 嗯嗯， 所以我就想起我小时候，那是绝对不许可的。那如你小孩吃得快吗？你们大人还在聊天， 对， 那怎么办？ 对？ 怎么办？两种选择，小孩子就在。 嗯， 爸爸妈妈旁边啊，或者爷爷旁边坐着， 嗯， 听着，你听懂听不懂，反正你就坐着呗， 嗯。 当然这个再有一点，你起来可以， 嗯， 你安安静静的到处走，到处看， 嗯、 哎，你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儿走那儿走，但是不许跑，不许叫，不许闹。 对，公共场合追逐打闹，还是确实是会干扰到别人哈。 对，这是从小就必须，哎，但是你养成习惯了，你觉得好像也很自然。 嗯。 再有就是说。你如果你喜欢什么，比如说啊，这吃前头有时间可以准备的时候，你从家里带本书啊，或者带个玩具， 嗯、让孩子能坐在那儿， 坐在 安静一会儿。 嗯， 哎，您说到这个，网友香香公主就说，上次陆老师您说教育孩子的规矩，我是深有同感，要叫人吃饭不能挑吃的，还有什么这方面的规矩？就是其实有一些它不光是针对孩子，还有针对家长的，是吧？ 是是。 嗯， 这种规矩当然很多了，可能也有点琐碎，比如说给人盛饭盛半碗，倒茶倒半盅， 哦， 茶壶嘴你别那冲着人家， 嗯，啊，盛饭就盛半碗，不是得说是多盛一点显得这个热情好客吗？ 多盛一点，特别是你盛满了， 嗯， 那就像坟头了， 哦， 这当然这是一个极端啊。再有一个，你给人盛满 意思就是说闲人吃的多。 哦， 闲人吃的多。 嗯， 你倒茶一个道理，给人倒半杯， 嗯， 显得尊重人家。 嗯， 茶壶嘴别冲人，就是说嫌我能喝，把你灌一水饱。 哦， 所以你想想《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有几句话是讲喝茶的呀。 嗯， 那是很有点道理的。他说是这个一杯叫饮吧， 嗯， 是二杯是怎么说啊？三杯叫印牛耳，就是你喝一杯茶，慢慢哦，一杯叫品， 嗯， 二杯叫饮， 嗯， 三杯叫印牛了， 嗯， 你端起茶杯来啊，慢慢的，哎，一口一口的，一会儿这叫品茶， 嗯， 品这个茶的香味儿，咕噜咕噜您。不是您来二杯了，这饮茶了， 嗯， 知道吧？你咕嘟咕嘟的喝，那你说你这是牛喝水吧？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得过去是穷讲，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你从文化来讲的话，他说的也有道理。 嗯，没错，所以就是刚才您说的，喝一口是品， 哎， 然后一杯是饮茶。然后就像 是他是说是一杯的，反正不是一杯是慢慢品嘛，我反复我也忘了 啊， 就咱就说那意思吧啊，哎，就是品茶饮茶， 嗯 啊， 一杯是品，两杯是解渴， 啊， 三杯就是有点就是那个， 就是， 您说的这个 特别是就是说 太好的意思。 我有时候我跟您说啊，有这么个问题， 嗯， 比如我有时候我也看，比如到我们家或者人家很渴， 嗯， 他连喝好几杯茶，他喝到最后那一杯时候啊，那底下就剩茶叶了， 嗯， 你要搁着别人看啊，这就很不文明。当然你很渴，渴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有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掉。这人不能掉价，我再喝， 嗯， 我嗓子冒烟儿， 嗯， 但是我一杯下去，而且我不能把这个水喝干。 哦， 你喝干了，你也是，茶这人家觉得你人，北京人讲话怎么叫没起子？没起子就是说没样，你知道吧？ 啊， 嗯，就是没样，您哪有样啊？ 嗯， 你哪能把茶给喝？喝的茶叶都， 所以这倒茶的喝茶的都有讲究哈， 都有讲究， 包括这个其实你看这有朋友在这儿说了，说这个李颖说酒满茶半，酒要给人斟满了， 啊啊， 显得您热情， 您热情， 茶咱倒半杯， 倒半杯， 半杯半杯的续，包括您刚才说半碗饭也是， 嗯， 不是说就盛一回， 嗯， 是吧，这样子又显得这个拿着也舒服，吃着也舒服。 然后你需要给他，你看他吃差不多，你说您再添点，再给您添点， 嗯， 那都有很委婉的语言，您再添点啊， 再添点， 而且切记就是说不要给人加菜啊，你说你热情，你可以说您随意，你把手伸一下， 嗯， 说您随意，或者说您， 嗯， 自便， 嗯， 你那筷子头你吃完了给人夹菜，你说人家吃不吃，啊， 公筷的作用这时候就体现了， 对，是吧？但是说在没有公筷的时候，或者我就认为啊，说一句老话， 啊， 连公筷都不用， 嗯， 就是 自便， 您自便 啊， 还显得您很有风度， 是 啊，这公筷好像你就是卫生嘛，但是说您随意 啊， 您请您随意，这个很潇洒就显得啊， 所以朋友们说了，嗯，还有些规矩，比如说吃饭不要吧唧嘴 啊，那当然了， 筷子别插饭碗里，不能扒拉菜， 饭子不能插饭碗里，这刚才就是我说意思，你盛饭盛的那么满， 嗯， 一碗白米饭上再插两根筷子，就是坟头上香的意思 啊，那当然 要记住这个哈， 忌讳啊， 啊，没错，嗯，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还有很多这个很有意思的老北京的趣事和规矩，陆老师要跟大家交流。第二道题，各位朋友您再重复一下。 京华驿前城，北京城里最早名叫北京站的火车站并不在今天的东城区嘉温胡同，那么最早的北京站在哪儿呢？ A 前门东侧， B 西直门， C 永定门。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京华忆前程一书的作者陆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京华忆前程。也是应听众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再次请到了这个陆老师哈，第三次请到陆老师来做客了。大家特别喜欢您来说这些老北京的规矩。之前呢，我们跟陆老师交流的时候也发现说，老北京的这个旧书店其实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地方，而且买卖旧书呢，虽然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起眼的大事儿，但是其实也有很多规矩在这里头，是吧？ 是的， 嗯， 因为现在藏书嘛，藏书热确实已经是比较热了，大有不少人，很多人大概都喜欢藏书。那么在这个藏书当中啊，我因为去书店比较多，我也发现呢有一些规矩，其实说规矩吧，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不过是一种习俗而已。你比如说啊，你到了书店，就前两天我就看见这么一个情景，一个人呢拿来着，一个老先生拿着有这么还不少，那书大概得有个十好几本， 嗯， 有薄有厚，然后他拿到这个柜台前的，当然一般都是中国书店， 嗯， 说我想卖，您能给多少钱？ 嗯， 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卖书的时候这书就很不值钱， 嗯， 所以呢这旁边就哎，凑上那哎，我想看看，哎，他这卖什么书啊？这给多少钱啊？ 嗯， 结果呢，我就呢，尽量躲到一边去，因为我跟书店也熟，本来正聊着天，但我就马上躲到一边去。 嗯、 后来我就听你说，哎，说那您这说钱书都不值钱，哎，说这么着吧，哎，这给您20块钱吧，那就很惨了。 嗯， 啊，姥姥说行，二十，就20吧。我为什么要走到一边去？ 嗯。 你就是懂这个道理，因为咱们想想啊，买东西可能有时候你还气儿比较足，卖东西多多少少总是有点啊，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脸上不是那么特光彩吧，特别咱们又不是买东西的人，说是你要是卖东西人家无所谓，咱们是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那一般来说呢，您肯定不是说特别的，哎，这个时候呢你要尽量的，你不要在他旁边 给人家留着点面儿， 哎，给人哎，还看他，你看他卖书这什么，这给多少钱？这那 还指指点点，这就更不好了， 这特别让人家受不了，特别让人家尴尬。所以我就说呢， 嗯、 凡是遇到这种情况，你别往前凑啊、 嗯。 当然了，我再反正给你举例，有的不太懂啊，哎，就是有的女的过来说啊，我这堆书你看看，我都是什么《史记》《汉书》，这新的，你给多少钱？哎，所以给50块钱。这么少啊，这哪行啊，有人又说了，我跟你说我家里还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那个大英百科全书新的，那少几点吧，都是精装的，但他挺大嗓子嚷嚷， 嗯， 那老太太不太懂， 嗯， 他说拿来这得值几百吧， 嗯， 好像收拾说的您啊最好，我跟您说您别拿来，这书没人要、 嗯、 哎，怎么可能呢，我那我卖废纸我还得卖多少钱呢，哎，那您就卖废纸吧，那都是，哎，他说那你说您给多少钱吧，我跟你说我们不要，哎， 人家也是有的要有的不要，你得符合人家经营的范围的才行。 他说如果你要真是我跟您说吧，顶多20块钱 啊， 20块钱的，哎，所以说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我就跟您说一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卖东西的人啊，他你不懂你可以好像很那个、 嗯、 啊，觉得我这他们跟做买卖似的，但是你像那老先生估计就是比较懂， 嗯， 也一摞书呢，我看也有一些就是哎呀就应该有点版本价值的， 嗯， 人家给20块钱，给20块钱，人老先生说行，就也没有第二句话说你再给添点之类的，没有，一看就是常去书店，知道这个， 啊， 所以越是这种人，你越要给他留的面子，自己不要那往前凑。 嗯嗯。 另外啊，就接着咱刚才那说两句什么呢？ 嗯， 就是也是个常识，比如说我跟您没见过面啊，哎，说哎您贵姓？你说了， 免贵姓黄 啊啊，您说免贵姓黄啊，或者说我姓王。 嗯。 可是你下边你要把你的名字说出来。 哦。 比如说啊、 嗯、 我叫这个比如说我叫王朝阳吧啊、 嗯、 哦说啊我姓王 嗯 朝阳 嗯 王朝阳。如果你说的多点着啊，朝就是这个就是早晨的太阳王朝阳啊、 嗯、 啊王是三横一竖那个王朝阳。 嗯。 全说完。 这样有一什么好处？因为你说个王，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称呼你。那我下回见着你，我说王。那你说你过来吗？那我能管你叫王吗？但是人家下边问你怎么问你呢？比如说啊，你叫什么名字？好像也不好听了吧？ 嗯， 委婉点的，就是说您怎么称呼？ 对。 所以你如果有人问你叫什么时候，你一下给人都说出来。 嗯 啊，比如说，就像我说，我叫王朝阳，王朝阳，重复一下，朝阳这两个字。 哦， 这是一个 替别人着想 很重要的一个规律，特别替别人着想。因为很多都是啊，你问我姓什么不是吗？ 嗯 嗯，李。那我下回管你叫李。 嗯， 这对不对？这不行。所以这个应该说过去都是一种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还有我家里那会儿也说过，说如果你到人家摊上啊看东西啊，你问人家半天了，你到最后的时候， 嗯， 你哪怕你不想买捡不值钱的东西，买两样， 让人开个张是吗？ 让人开个张 啊。 因为特别是自己的摊啊，个人的摊啊，他站那一天他不容易，他哪怕就能卖出一块钱的东西， 嗯， 他都是一种欣慰，你知道？哎，你看我今儿没白占，我卖了一块钱，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啊。那咱们可能觉得不多，但是你得有一个，就是说，咱也不说什么同情人，但是你要去理解人家，就觉得人家不容易。这是我记得我那会儿啊，家里人跟我说， 你看了半天，挑了半天了，是吧？ 对，你看您问了半天了，您说您走了，您说是吧？这见过人嘴上说，哎，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你可以捡不值钱的买啊， 啊， 一两块钱你买点 啊，这其实就对应上次的一个是您看这次就是说，你如果买了看了半天问了半天给人开个张买一件便宜的，还有一个就是上次您说过的买扒了卖扒了，那什么不买就甭扒了， 啊， 是吧？ 对对对 啊，这都是就买东西的一些这个。 说来真巧，我昨天去美莱美，我看人家立了一个牌儿，现在不是卖桃了吗？ 嗯嗯。 请您轻捏，请您轻捏，谢谢了。就是您捏那个桃的时候啊，你可能要捏一下是硬还是软的。 对， 他写字有点，请您轻捏，这轻轻的捏我的桃，谢谢了。就是你使一捏，软的给人捏破了，那硬的给人摸熟了。你说这人桃怎么卖啊？ 嗯，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些，说有他都不是。你应该能够理解，嗯， 没错， 嗯， 所以说呢，这个老北京的这个规矩啊，还是真是不少，但是真的基本原则就是体现对别人的这个 尊重 ，哎，所以说这些都是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有所体现的， 能够体现出来， 是，嗯。那么随着时间的变迁，交流的往来，北京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像公共厕所这样的一件小事儿，被长期诟病的背后有怎么样的时代背景，对人们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一会儿我们请陆老师跟我们来接着聊，好吧？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古树里的北京故事，北京五棵古树荣登中国最美古树榜，这五棵古树在哪儿？记载了北京哪些时代变迁？全市四万多株古树中的佼佼者都在哪儿呢？他们作为历史见证者又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领略古树里的北京历史故事。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9号，星期一，农历5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总的来看，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请您注意防范。今明两天呢，因为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1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姚家园路的进京方向，青年北路以东有事故，后车多；广渠路进京方向，百子湾路段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 京华忆前尘，建于1959年的北京火车站，是北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大建筑之一，同时也是全国最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每天有超过120对列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不过，北京城里最早名叫北京站的火车站却并不在这里，而是位于前门东侧的老北京站。前门老北京站始建于1903年，1906年正式启用，为欧式建筑，初期被称为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直到1959年，现在的新北京站启用之前，这座车站一直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资料记载，老北京站整栋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由中央候车大厅、辅助用房、钟楼等组成。站房到正阳门箭楼之间为站前广场，站房北侧为内城墙，南临护城河，设道发信5股、站台3座、机车走行线3股。现如今，老北京站经过多次改建，北半边成为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南半边则由餐饮和食品百货店占据着，博物馆内展示着百年来中国铁路发展的艰辛历程。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老北京站位于前门东侧。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西二环内侧的北京金融街元代时名字叫什么呢？ A 和宁坊， B 金城坊， C 白纸坊。 哎，那么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最早的火车站是在前门东侧。我来看一下啊，答对的朋友应该是 A， 像这个邓京啊、乐德风啊、英子呀，还有这个红十字啊、明飞京啊、 新冠体盘是答了好几个哈，但是应该是前门东侧这个是对的啦。这是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西二环内侧的北京金融街，元代的时候您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元代的时候哈，叫和宁坊、京城坊还是白纸坊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来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京华裔前程一书的作者陆欣老师，带我们一起京华裔前程。网友苏打水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北京人这么讲规矩啊，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不懂，应该不知者不怪吧。有没有这外乡的朋友跟陆老师您反映过，说到北京也真的是顾全不了这么多礼数和规矩？ 是，那问题呢倒不大，就是因为毕竟一个城市还有一个城市的特点，就我们北京人到了外地，他肯定也是对于外地的一些礼数啊、习俗啊也不太熟悉，这个呢就是互相理解就行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是觉得啊，外地朋友如果到了北京，就最好还是要学会一点，就这一个字，就是这个您，就是 您。 我为什么说呢？倒不是说啊，好像北京人就如何如何，而是说这个在北京生活，这个您已经成为一种就是说非常习惯的用语。比如啊，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也跟一个朋友聊天吧，他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他就说你，他是江西人。后来我说你跟我说你，我能理解啊，咱们理解吧。但是你跟你们台长你也说你吧。我想那电视台台长他二十多，那电视台台长怎么也得五十多岁吧，啊，五十多岁。而且地位也比较高吧，电视台台长他地位还不高吗？他说我们台长没事儿，说我们台长好像，我就说你，他好像也没有。我说那你可错了。我说啊，这个事情不是说啊他没事儿不没事儿的问题。那我说，那我再问你呗。假如说啊，在那中央首长、政府领导人接见你的时候，那你也上去就说，你怎么着啊？说这个，咱们当然不是说非得哈啊，还以地位论，但是毕竟说这个人他有一个地位的差距，或者说人有一个岁数的差距，或者说。 你遇到长者 什么 需要有这个礼数。 对啊。你比如说我从小我对我爹我妈我就是你。那这个我觉得你到了北京啊，特别是当你知道了一个地方它有一个您的一个习俗，而这个习俗已经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地域了，它已经蔓延到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一个传统的时候，我说你就是要学。当然你说北京有些话当然你可以不学，你比如说有一就是我有时因为我说北京话我说学生给我那儿纠正，我都觉得好像是不是我说错，但后来还是他们的口音。你比如说哈喇子、 哦、 对吧， 哈喇子， 我说哈喇子，好几个女生在底下说哈喇子，我说我说错了，我是不是我说错了，不知道，他们又是在咬这个字音呢，哈喇子、我说哈喇子， 哈喇子。 比如说北京咱们 就跟大石烂似的，不念大栅栏。 对，比如说北京有一种啊这个习俗吧，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家里东西买了两块点心，搁时间长了，要坏又没坏，要坏又没坏的时候，它有一种的怪味儿，不新鲜，但是 很怪，那个油味儿哈， 油味儿，您叫油味儿吧，我们叫哈喇子， 哈喇子 ，说这东西哈喇子不好吃了。就别吃了， 我们当地是叫走油了。 哦，你们叫走油了，我们叫哈喇子。 哈喇子， 你像这些什么哈喇子了，哈喇子，比如说身上这个衣服啊沾了水了，有这个水渍啊，我们叫鹅淋。 鹅淋 啊，叫鹅淋。像什么鹅淋啊，什么哈喇子呀、啊，像什么哈喇，这你可以不学，这无所谓。但是就像我说的，一种传统，一种文明，一种什么，像您这东西，你还是要学的。不然的话，影响你在社会上的发展和交际。 没错，您哎，这个呢，您常用着点儿， 对， 没错， 因为这个太常用了， 没错， 好，那么接下来呢，陆老师要跟我们聊的是一个特别俗，但是关系到我们生活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厕哈。北京这几年也在进行厕所革命，老北京的这个公厕被诟病的也太久了。 是是，对。 一个呢，一说到胡同生活不方便，可能很多人想到就是上厕所的问题。 是， 这个问题也有历史了哈。 是， 嗯， 而且它不仅一个上厕所问题，我跟大家说呢，它也体现了一种文化。 嗯。 我母亲原来我母亲在外交部工作，外交部工作，他就说我改革开放初期，他说我们接待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女性吧， 嗯， 他们特别特别怕在街上上中国的公共厕所，他们能急哭了。他说为什么能急哭了呢？ 嗯， 他们就不理解，怎么可能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身体的最隐私部位？是吧，一溜坑蹲着蹲着，你进去，那这简直是 太不习惯了， 太不习惯，那不能够忍受，他觉得这个是我的隐私，我怎么能随便暴露给别人呢？ 嗯， 可是我跟您说啊，咱们怎么说，我们家虽然有你自己有自己的厕所吧， 嗯， 但是我特别喜欢上公共厕所。 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跟您说，公共厕所在当时就是星巴克，就是咖啡馆，就是棋牌室，就是麻将馆，就是酒吧。 嚯！ 哎，就这么牛。他为什么这么牛？您听我给您解释。 嗯。 你，当然我去那个是比较大啊，这相对来说、嗯、味儿没那么重，比较大。你进去之后吧， 嗯， 他附近的这三四条胡同， 嗯， 甚至就是都是还有七八条的胡同的孩子们， 嗯， 大人们都会来 啊。 啊，你想啊，你想咱们每个人这一天得上多少次卫生间？不是说卫生间、厨房其实是咱们去的最多的。 对， 那你可以在里头结识无数的人，结识朋友啊。 嗯， 我跟您说，我哥们儿真有好多都是在那里结识的。我去的时候一般都是拿一本书， 嗯， 往那一蹲。我那蹲功还特别棒，有时候一本书不看完我不起来。 嚯， 一个多小时，最长是两个小时。 小时候身体好， 起不来了。我说旁边的哥们，你瞪我一下，你说腿麻了吗？他们就起不来。这是谁呀、啊？这你住哪儿？你哪胡同的？那个你怎么那么爱看书？你书有什么意思？哎，你这就聊了， 聊上了， 大家就聊。 出来又再接着聊。 哎，出去之后就在厕所外头 啊， 又聊。哎。那个哦，说的其实我也爱看书。哎，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两本，那、 嗯、 要不然咱们换换。哎，行。所以呢，这里边啊，就成了一个交际场所了。 所以大人们交换家长里短这些信息 也在 这 儿，所以小道消息你知道，在公共厕所里的小道消息传的最多的，所有的街坊的事儿，所有的老婆舌，所有的人都在里头进行交接。 嗯， 再有一个，我进厕所啊。它中间这道墙隔开男女厕所的， 嗯， 不封顶儿， 哦， 为什么不封顶？你封了顶儿，这两边得搁俩灯泡， 嗯， 你不封顶儿，这直上直下的搁一个灯泡就够了。 哦，我以为出于通风的考虑呢。 不封顶儿， 嗯， 它这个这说话不就 能听见？ 都能听见吗？ 是， 嗯，就挺有意思事儿了。随便举例子，有一次我跟一个挺好的一个胡同的朋友在那儿坐在那儿就聊天呢。 嗯。 对面就是他旁边吧。 嗯。 那女的就说话了。 嗯。 说的二头你在这儿呢你我告诉你妈找你呢。后来那是二姐。 啊、哦。 后来跟他二头说干嘛呀让你买豆腐去啊、哎。你怎么不去啊你我帮妈做饭你快点快点啊你快点。就是隔着墙 在这儿就交流上了， 对话呗。 啊， 就大家没有任何的呀，就是说好像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就不能交流， 嗯， 无所谓， 嗯， 就是习以为常。而呢，当时呢，你看到这个情况吧，就是早晨起来那里都人都满了，大家都在里边， 嗯、 这外边想去然后进不去啊， 嗯， 这急得直蹦， 哎，又说你快点，就直接就，他为什么蹦呢？因为你就蹦才能够暂时的让你这个腹胀啊， 嗯， 再减轻一点 缓解一下 肚子胀 啊。 而且我看这个老年人啊，确实很不容易，有时候家里没人，这个老人就是弯驼着背，然后这手拄着拐棍，那手拿着个痰桶到里边去倒， 嗯， 而且更加让我这个觉得就是说挺惨的，就是到了冬天啊，他那时候他给他沏一个洋灰坛， 嗯， 可是老年人冬天做洋灰坛他怎么做呀？那叫做事了吧？那现在不都做什么 水泥的那种 啊？对啊，水泥坛 马桶圈啊， 嗯，可就是这样。我跟您讲，都得计件。有一次我在外头听着俩大妈在那聊天，说， 嗯， 说谁谁谁就是打扫厕所的那男的， 嗯， 你瞧人家多有本事啊，他自己弄了八个坑， 嗯， 还给他媳妇弄六个， 哦， 那算钱呗，一个坑 计件收费， 一个坑多少钱？ 就你打扫这个 多少钱？就是说他还有本事能给他媳妇再弄六个坑，这就是当时，啊， 这是一个小社会啊， 这就是当时人们的这个工作， 嗯， 所以我后来我觉得应该说啊，这个政府在这么多年里头，他没有呢考虑到这一点呢，是他一个失误。 嗯， 但后来我一直呢在关注这个事情，等到我关注之后，我觉得政府做的还不错，因为大概在不是很长的时间之内，有这么几年吧， 嗯， 这个厕所全部都改造了。 是现在这个经过这么多年，厕所这个政府来改造公厕的这个环境，这个文明也是程度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再有一个， 嗯， 我跟您讲，就是人们的隐私，它才开始受到了保护， 是， 而这个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不能随随便便的把我的隐私都不当回事儿。你像过去来说，这信随便拆， 嗯 啊，像妇女哪有什么岁数的保密，就问你多大岁数， 嗯， 你上去就问啊，你挣多少钱，这些东西对人们慢慢的才有了一些隐私。 对，没错，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代表了国家， 嗯， 国家的进步，也代表了确实说你要考虑到民生了，啊， 嗯， 人民的生活 是现在有了很大的进步， 嗯， 但是虽然说那个时候上公共厕所有很多不方便，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会有很多的乐趣哈， 啊， 尤其刚才陆老师跟我们说的， 啊， 那么陆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对于这个长辈啊等等的这个称呼，洪生就特别有感受，洪生说陆老师对您和你这个称谓的诠释真好，他说我是满族的后代，小时候对长辈也说你，让父亲教育了几次，就知道您和你的运用了，一直到今天，这也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位听众朋友 啊，是，谢谢啊， 嗯，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对于这个隐私的这个尊重，其实现在对于隐私的这个重视哈，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礼数和规矩，是吧，陆老师？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在女士面前您不要问年龄， 是，您绝对不能问人家年纪 啊， 但是过去咱们哪儿懂啊，那就问这个岁数就有什么呢， 嗯， 另外呢我再多说两句啊，就是随着这个人们的文明文化，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吧，确确实实有许多过去咱们认为，哎，很可笑的事情，现在实际已经变为一种时尚。什么例子呢？有一次我在虎坊桥那边，我买水果，在一个水果店里头来了呢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 嗯， 女儿大概有个十八九或者二十吧， 嗯， 因为那边呢是光明日报的宿舍， 嗯， 而且这住了一些知识分子比较多，我估计他们大概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这个母亲要了一堆苹果，这女儿呢在旁边呢就有点摆了苹果，她说这么两句话， 嗯， 她拿着大啊，她说这个是苹果妈妈，这个呢是苹果女儿， 嗯， 后来我也是多看这女孩两眼， 嗯， 她妈就拿眼睛瞪她， 嗯， 这女儿觉得好像自己说错什么了吧，然后呢她妈带着她一会儿就走了，这俩服务员说，女服务员说，一个说真孙，那个说掉醋缸里了就你很孙， 嗯， 可是您看现在， 嗯， 时代发展到现在，因为过去的话，人们就觉得你够装的呀， 好假呀， 啊， 都那么大了 啊，什么的苹果妈妈 的啊，十八九岁的姑娘还说苹果妈妈，就觉得好像应该 是 对四五岁 的 孩子 说 的 啊，就 说 您看到了现在啊， 嗯， 现在还是酸吗？那现在可能比这个的更加要什么的，那就 现在动不动就是宝宝。 对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在七八不是六七十岁的体育评论员自己还称自己叫老宝宝呢。所以我就说啊，你看的这个时代的这个 在发展和变化， 时代在发展，时代在变化。 嗯， 我们过去不理解的，现在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甚至你都习以为常了嘛。 嗯，陆老师从老北京说到新北京，从前尘往事说到眼前当下，其实每次回忆并不是因为昨天就比今天好了，而是经历和历史的这个价值它不会被忽视哈。 是的， 老北京的变与不变， 嗯， 陆老师您怎么看？ 是的，我觉得呢，应该说呢，我们的文化呢是越来越细致， 嗯， 越来呢越人性化了。老北京应该说它不是样样都好，它也有许多呢不好的东西，比如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啊，对隐私的观念 是 不太尊重， 嗯 啊，你像过去的这个人们呢，由于他已经习惯在一种比较，就像工作吧，习惯在一种比较的这种现在来看说比较低档的这个位置上吧，所以他很多东西他就变得无所谓了，就什么，就是你的环境就这个样子，那么我呢也就我就照样 适应了， 他也就适应了。 嗯， 另外呢，像一些不好的习惯啊，当然什么人都有啊，比如说光着膀子，那年奥运会的时候，北京市政府还特意说嘛，给榜人每人发一件衣服，请您穿上背心儿。可是榜人拿了背心之后，第二天还光着膀子，再来一件就背心，所以当时也很说这诟病，比如这夏天嘛，这个光着这头发也不弄，然后这身上有臭气，然后弄几个瓶子，这个地也弄得脏了吧唧的，就是。当然不是人人如此啊，而这些东西当然是不应该提倡啊。 对， 一个人只有当你穿得很整齐， 嗯， 当你很整洁的时候，你才会呢有所呢收敛， 嗯。 所以我们在看呢，这个城市就像您这台的城市文化范儿嘛，是越来应该是越有范儿了， 嗯， 把我们过去的像咱们刚才说的好的东西呢，再把它发挥， 嗯。 大概在前两天吧，我正好去北海，也阴着个天儿， 嗯。 我坐在那儿吧，我呢就有一个感觉，就什么呢，它因为有风嘛，想起来这个过去的这个岁月，想起咱们北京这个岁月，就是眼前啊，就是云起云飞，涛声涛灭，满耳都是风声， 嗯， 满耳都是风声，抚今追昔吧，心里有一个感觉，因为一句话，风从故乡来，故乡的风，万种柔情。我自己还是觉得挺能说出我的心态的，真是风从故乡来，故乡的风，万种柔情。他把你那些美好的、失去的，这个虽然说回不来，但是也应该，他不应该再回来的那些东西呢，都好像送到你的耳边。你眼前吗？ 嗯，城市的变迁发展带走了一些人的青春年少，也淡去了一些特定时代的文化特色，但是经历和历史本身已经成为定义我们和城市的一部分。京华忆前尘，通过陆老师您的讲述和这本书，也让我们更加贴近城市的记忆，也更能理解这份文化的积淀了。 是谢谢啊。 嗯，非常感谢陆老师， 谢谢。 连续几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让我们又回味到了老北京的很多美好，真的是，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了很多满满的美好的回忆。 您客气， 多谢陆老师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嗯，好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吧。 京华忆前尘。金融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元代时已初具规模，成为著名的金城坊，明清两代这里遍布金坊银号，

道吗？就跟您喝普通奶的价格都差不多了。 是的，但是呢，羊奶不一样，钙含量的每100克就有高达640毫克，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丰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关键是呢还好吸收。那这样的4块钱一杯啊，我们希望到所有的国人一起来喝，坚持喝。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最后倒计时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